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一旁的海龙斗罗此时脸色已经变得极其古怪，他同样也是知道海神斗罗波塞西实力的。 在海神斗罗的攻击下坚持一炷香，这种考核怎么可能通过呢？换了我们七圣柱守护斗罗的话，可能还有点机会。前提是海神斗罗波塞西并不借助海神殿中的力量，在海神岛上波塞西大人天下第一强之称绝非浪得虚名。 前辈，这是真的？为什么会给我们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？ 稍安勿躁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考核过程中，我不能利用大海以及神殿的力量向你们攻击，也不使用领域的力量，只能使用前六个魂技。在一炷香燃烧殆尽时，只要你们六个人中有一人站立着，就算你们通过考核。不过你们只有一次机会，鉴于第五考难度下降的情况，你们休整的时间只有三天，三天后就将接受我的考核。 听了波塞西这样的解释，唐三的脸色才恢复了几分。确实，如果面对全力以赴的海神斗罗，他们当然是没有任何机会的，但有了眼前这些限制，他们也未必就没有一战之力。不能使用七八九三个魂技，就意味着波塞西不能使用包括武魂真身在内的最强三大魂技，实力自然要下降许多。不能利用大海以及海神殿的力量，无疑也成为了最好的制约。最重要的是，海神斗罗还不会使用他的领域。唐三心念电转，快速地思索着。 前辈，那三天之后的考核，竹青能否与我们一同参战？ 可以，不过先前所有对我的限制全部取消，你们自行取舍吧。 那还是算了。 前辈， 那我们就选在海神山脚下，三天后请前辈指教。 三天后我在海神山等候你们。 红色的身影飘然而起，未见他如何做事，人已经如同红云一般飘荡而起，顷刻间消失不见。波塞西走了，史莱克六怪却一点也没有精神放松的感觉。刚刚通过了第五考，却要在三天之后就面临如此艰难的第六考，他们当然不会以为只使用前六个魂技的波塞西就好对付了。要知道他的魂力可还是99级，不论是战斗经验还是对技能的使用掌控，以及远超他们总和的强大魂力，都不是他们能够轻易对付的。 真是不知道该恭喜你们还是该为你们担心。能够得到波塞西大人的指点，对于你们未来的修炼肯定是有好处的。你们应该也发现了，我们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之中，除了我的武魂还算不错，其他人最多只能算是中上。而我们之所以能够修炼到封号斗罗，其实都是因为得到了波塞西大人的指点。可以说，没有波塞西大人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但是在我们眼中，波塞西大人却是深不可测的，他才是真正的汪洋大海。有他在海神岛，不论是海洋里强大的十万年魂兽，还是那些陆地魂师，都不敢触犯海神大人的尊严，因此我们才拥有了这一方乐土。你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 本来众人心中就已经有些颓然，此时听海龙斗罗这么一说，他们面面相觑之下，除了唐三以外都有些六神无主。 多谢前辈提醒，还有三天时间，我们会好好计划一下的，告辞。 离开海龙圣柱台，众人返回到海魔女圣柱台外围的森林之中，一边休息一边等待朱竹清吸收神赐魂环。唐三在选择了休息地点之后，立刻就盘膝打坐，一句话也没有多说。熟悉他的众人明白，这是唐三陷入深思的习惯。 谁也没有打扰他，只是静静地坐下修炼。三天后的一战，对于奥斯卡、戴沐白和马红俊来说，都是此次考核的终点，能否通过考核再次一举。一旦失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可以说海神斗罗波塞西这一关，对于他们六个人来说都是生死存亡的关键。波塞西说了，他们只有一次机会，容不得半分马虎。既然给予了这样的考核，那么至少证明他们完美发挥的话，是有完成考核机会的。唐三此时在思考的是波塞西之前所说的每一个字，反复推敲，再结合史莱克六怪自身的实力进行精密的计算。波塞西的实力对他们来说可以算是未知的，因此唐三的计算只能是算出如何将己方实力完全发挥出来，发挥到最佳状态，以达到最好的效果。还有就是利用规则，六对一，这就不是取巧，而是智慧了。朱竹清在两天后完成了对神赐魂环的吸收，成为了继唐三之后史莱克七怪之中第二个达到魂斗罗境界的人。他也获得了一个相当强悍的单体攻击技能，令他自身实力大增。可惜他的技能是无法作用在一天后的第六考之中了。在朱竹清完成神赐魂环吸收的同时，唐三也停止了思考。最后一天是他安排战术、演练战术的时间。一炷香的时间并不短，如果是正常燃烧的话，足以燃烧半个时辰的功夫。对于波塞西这样的巅峰强者来说，半个时辰已经足够他做很多事了。如何在这一炷香的时间内，利用六怪自身能力寻找各种方式来抵挡波塞西，这就是唐三之前两天一直在考虑的。这最后一天，他要与伙伴们商量，集思广益，单一的方案肯定是不行的，只有多重准备，机会才会大一些。虽然第六考尚未开始，但压力已经降临。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刻，每个人的大脑都会变得格外灵活，自身潜力也在潜移默化地激发着。 要是不行的话，就让小白带我出海一次，随便找个万年魂兽，先把实力提升到魂斗罗级别，多一环，我们整体实力总会增加一些。 不行，第六考虽然凶险，但我们也不能拿你的前途做赌注啊。你应该明白，对于魂师来说，第八、第九两个魂技有多么重要，那是同等级较量是最直接的对比。 如果能够通过第六考，戴沐白目前的情况正好能够得到额外的神赐魂环奖励，那么他就将拥有最佳的第八魂环，与随便找一只万年海魂兽可不相同。 可是，如果我们无法通过第六考，死在这里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咱们七怪中，我是年纪最大的一个，如果提升实力后，能够让大家顺利通过难关，是绝对值得的。而且，你的第八魂环不也是海魂兽吗？效果一样很好啊。并不是说海魂兽就不适合我们，只不过要看是怎样的海魂兽。这两天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只要不是神赐魂环这种需要冲击身体极限的吸收，有着最后一天时间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小三，别阻拦我了。为了大家能够生存下去，就让我去吧。 不行，老大， 老大， 不行， 你不能去。 老大， 小三，小奥，蓉蓉，胖子，你们都不要阻拦我了。作为团队的老大，又是目前唯一一个冲击到瓶颈的人，这样的选择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活下去。再好的魂技，人死了还有什么用呢？同时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竹青，我可不希望他还没有嫁给我就做了寡妇。和死亡相比，魂技有可能差一点算什么？更何况小白是十万年魂兽，大海中的霸主，难道你们还怕他不给我找一个合适的魂环吗？现在有考核的制约，到时间没参加考核直接就会死。我问你们，如果现在换成是你们的魂力达到了瓶颈，你们会不会做同样的选择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不要再阻拦我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我是大哥，谁也不能死。我们在海神岛如此艰难地修炼到今天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能够在返回大陆之后铲除武魂殿。 说到这里，戴沐白眼中威棱四射，无与伦比的霸气以及当家大哥的气势，令唐三四人都停止了对他的劝阻。 朱竹清微微一笑，美眸中没有半分担忧，反而充满了自豪，为了自己的男人而骄傲。 我和你一起去。 说着他上前拉住戴沐白的手，两人飘身而起，消失在树林深处。 没事，带老大去就去吧，反正通过考核后我们等级也够了，给个神四魂环我留给他，让他用在第九魂环就是了。 妈的，死胖子，你怎么把我要说的话给说了？你是老四，我是你二哥，这种事轮也轮不到你啊。跟你说啊，别和我争，等以后轮到你了再说。 没事，这件事是大家的事，不能由任何一个人来承担。等我们下次再遇到合适的魂骨时，优先让戴老大选择，如果不适合他，我们就想办法换一块适合的给他，至于其他弥补的办法都要等我们通过全部考核再说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讨论明日的战事，老大为我们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，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。 一会儿的功夫，朱竹清回来了，他有些无奈地告诉众人，由于已经通过了全部考核，他已经无法离开海神岛。小白对他说，虽然大家关系好，但他也不能违背海神大人的旨意，如果朱竹清执意离开海神岛的话，立刻会受到所有魔魂大白鲨的攻击，同时还会引来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的追击。无奈之下，他就只能回来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